北京时间的下午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我们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电台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进入这个公众号，然后这直播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就可以看看我们电台的视频直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是的，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没错。在这个3月31号，今天是3月31号吧？在这个3月31号啊，这个三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准备给各位做一个三月的新品秘制，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在三月份啊这些推出的新的 MV 以及那些比较热门的新歌啊，要放送给各位。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Saturday night 啊，希望各位。干嘛要笑出来？ 不好意思， 你是好久没听到我的英文了吗？ 中式英文是的， 不，中式英文是 Saturday night。 你那是东北英文。 各位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啊，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在三月份的这些新品秘制。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应该是在最近两天刚刚发布的一首歌， 是但是一发布我朋友圈就被刷屏了， 又被刷屏了。 是的，我听这首歌不是在什么 QQ 软件、什么音乐软件之类的，是在朋友圈里听的。 是在朋友圈里听的。 是的。 那这首来自于朋友圈的啊 Hebe 田馥甄的歌《爱了很久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一起来听。 心头只能笑一笑。 后泪水能补救，可惜这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 今天挑战新歌声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黑比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啊，这首歌呢也是黑比最近才刚刚发布的，就是这两天啊， 是 也是对刷爆了朋友圈的一首新歌、 嗯、 而且呢这首歌曲啊作为这个刘若英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的 来头很大， 哎对后来的我们啊、 嗯、 这个电影呢也是即将在4月26号上映， 五一档期， 嗯对没错。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和这个电影同名的歌曲啊、嗯、 后来的我们， 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哎好像有点印象、 嗯、也推荐给大家，是非常青春的一首歌， 嗯对，爱了很久的朋友，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的歌名当中就好像能 好 对，就是你冷不丁一看这歌名吧，觉得哎很挺平常的，就像写给又是一首情歌一样，对吧？然后你仔细想一想，爱了很久的还不是恋人，不是爱人，不是妻子，不是丈夫，是朋友， 一听就是一个分手的故事。 哎，为什么是分手的故事呢？ 那爱了很久，如果还不是男女朋友的话啊，不，这一定就是男女朋友了。那既然最后当了朋友，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非常狗血的剧情，就是情人最终成为朋友吗？ 情人最终成为朋友，其实我还听过网络上的一个段子啊，就是有一个朋友会给自己心里边的另外一半、 嗯、 就怎么说，也是那个爱了很久的朋友、 嗯、 给他定义为就是十一，对， 什么意思、啊、 就是给他的备注是十一，大写的那个十一，他说 是谐音十亿吗？ 不、嗯、因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说爱人那个中文的笔画是12画、嗯、然后、 哦、 什么恋人的笔画也是12画，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那些超越，就是在爱情上面的那些名词基本上都是12画，然后他给他的定义是11画， 差一步到爱情， 对，只是差一步到爱情。 哇哦， 这首歌曲啊，这个发布了之后呢，他的这个 MV 一样，也是跟随他啊一起火爆了我们的朋友圈。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田馥甄啊 Hebe 啊一袭长裙就置身在整个的那个枫叶林当中， 非常的浪漫和优雅、 哎、没错啊，而且然后还有这个周冬雨演的方小小，还有井柏然演的这个林建清，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啊，这个周冬雨又出演了一部爱情电影里边一段虐恋的 是的 感情经历哈，这个从相爱到分开一共有10年的情感甜虐的故事，不知道这部电影啊也是作为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刘若英啊，这个歌坛天后刘若英的处女作、 嗯、 后来的我们啊，不知道这部电影也是五一档唯一的一部爱情片啊，这个如果各位对这种甜美的虐恋故事情有独钟的话，也可以推荐各位去看一看嘛， 是一个相爱相杀的故事。然后这个 MV 在发售之后也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回忆狂潮，你是不是也想起了你曾经没能在一起的他呢？ 你是不是也想起了曾经那个没在一起的他呢？ 我没有故事。 各位是不是有没有想起曾经那个没有在一起却爱了很久的那个朋友呢？啊，这个如果你有故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来讲一讲你们的故事。 但其实我有点好奇， 嗯， 大佐哥， 我没有， 是不是 你不用好奇， 是不是一个可以就是爱有一个爱了很久的朋友呢？ 你可以收起你的好奇心。 其实就是分手之后 之后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哎、你等一下，哪有这么自问自答的呀？你这 问你呢，就是分手之后你觉得该能不能做朋友， 分手之后能不能做朋友， 不说该不该啊， 就是能不能，我觉得分人吧，这个 得看怎么分的手是吧， 对，不一定、啊，得看你跟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他在你心里边的地位有没有那么 大。好的，所问非所答，好过。 默默的给你点一个赞啊！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第一首推荐，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而且呢，这首歌啊，它的 MV 啊、包括歌曲本身是两位歌坛天后的合作啊，这网友戏称叫做这个珍珠奶茶组合。 这不刘若英叫做奶茶。 奶茶，嗯，哎，田馥甄珍珠。在这个 MV 发布之前呢，这个奶茶刘若英啊也是曾经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录音室的照片啊、嗯、这个配文里面就写到，一部电影我实在贪心的想更多很棒的创作者一起参与啊，这条微博下面就有很多网友留言，猜歌手霍元金的网友呢仅仅从一张工作照的里面就猜到了这位歌手是田馥甄啦。 哎，他好像对田馥甄的欣赏也是很早就有了，嗯，在奶茶怀孕的时候据说就有去看田馥甄的演唱会。 对对对对，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这种两个歌手之间的互看演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刘德华在看周总的演唱会、嗯，然后还有好多就是歌坛啊、影坛的一些那个明星都出现在周董的演唱会上，我很好奇他们是一样什么样的感觉？ 欣赏啊，毕竟周董这不也是一个标杆式的人在吗？ 没错啊，我们说回来这首歌曲《爱了很久的朋友》，网络上有很多的朋友呢也给我们留言啊，说幸运朋友慢慢的变成了爱人，无奈朋友慢慢的变成了真朋友，心酸朋友慢慢变成了陌生人，正如那首歌词里唱到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你还好吗？ 这句话就是出自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对、嗯，哎，这都是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且悲伤的故事啊！ 最后一句话嘛，爱对了是爱情，但是爱错了是青春。 哎，小姑娘看得挺开的嘛！你的天，连青春都没有，你干嘛了？这是 我的爱都是对的。默默的又给我 直播间里响起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掌声。还有一朋友说啊，这总有一天我们分离的时间呢会超过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会超过我们认识的时间，所有争吵都被时间模糊掉，所有甜蜜的过往也都被冲淡掉，我不在清晨黄昏想起你来，只是偶然经历似曾相识的瞬间，才发现我们已经越走越远，就这样我们都不要回头。 哇，好心酸哦。 哎，其实我看到这首歌下面的很多留言啊，基本都是一个网友、嗯、每一个网友的那种过去的，就像你刚刚说那种青春的经历，就是可能没有爱对的那个人，或者是说这个人出现在了那种错误的时间，两个人又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然后又是一次错误的相遇吧。哎，爱了很久的朋友，来自于 Hebe 田馥甄，不知道各位网友们有没有自己那个爱了很久的朋友呢？好了，继续给各位推荐歌曲啊，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啊，这首歌的歌名呢跟上一首啊这个完全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是个很酷的。 嗯，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啊，18岁给我一个姑娘。 那左哥没戏了，18岁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吧？ 我已经过了18岁的年纪了，一起来听歌吧。 朱砂， 一定又是错。 风吹过小巷， 喜欢不喜欢不可以直说吗？要么让他死心，要么让我死心。 失了剩三的肩膀，春风吹过天空，下雨冲刷整座城。秋夜比千里难，冬夜火中滚烫。 明天你约我出去吧。 青草苍长，少年的心张狂。 没错， 你还是 就想看看就是什么 模样。我知你心已。 唱。 他今天不说了， 我也不 知道， 我还没死吗？ 心等待地久天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放学我去书店取钱。 我爱看书。 看电影啊？ 没带钱。 我请你。 不好意思。 雨后青草风长，少 不服打我呀？ 是你心意极好，不好奇的张扬。 爸，我错了。 青春。 爸，等我啊！让你说，让你说， 青春要奔向远方，不知道结局怎样。音乐还在放，我双手合十许下愿。 多少人的心声？十八岁，请给我一个姑娘。 其实不仅仅是十八岁啊，随时都可以给我一个姑娘。 在这首歌放的过程当中，左哥就一直，请给我一个姑娘，算你识趣，没有说十八岁再给你一个姑娘，因为距离你十八岁可能也就过了那么几十年了。 看我的白眼了吗？ 一脸仇视我。 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啊、这首歌呢它也是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啊，这个由这个窦鹏作曲，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啊，这个窦鹏呢之前也是为这个超级剧集啊《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创作音乐风格也是一脉相承， 是的，在 两首歌 的过程当中就、 有可能会跑偏就是可有可能会出戏啊，就是这种歌曲其实也是相对来说都比较类似嘛， 比较青春、 就是、 比较热血 啊、那种热血，那种爱情，那种年轻时候无所畏惧的追求自己心爱的， 好适合春天呀、这部剧， 算了， 包括这首歌跟自己没有关系， 跟自己没有关系。 刚才左哥就有一个细节啊，他看了看自己手机距离他上一次分手也就是单身时间吧，也就那么快两年了。对， 这种事情你真的要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吗？ 是的，这不提醒大家的吗？ 天哪，孔繁雪同志。我们继续来说回歌曲啊，以后不要夹杂着个人情绪，我跟你讲。这部剧呢其实是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啊，他之前的那部小说不是叫万物生长，然后也拍成了电影、这次呢则是拍成了这个超级剧集。对，他这个跟万物生长相比呢，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啊可以看作是他的前传，主人公呢都叫做秋水。万物生长呢写的是大学生活，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呢写的是初中生活。刚刚大 家从那个 MV 里面也应该能看到啊，就是身着校服，然后在初中课堂上。 是的，是万物生长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 哎，没错啊，就是写的这个中学生活的情爱断代史，记录这个作者在80年代的北京最初接触这个感情的感觉。 朦胧的青春之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你想想那种在上学的时候、啊， 世界欠你一个女朋友。 这我的天，这么大的吗？想一想啊，就是当时那种看到小说里面的情节，阳光洒满了整个校园里边的树啊，然后还有这个下雨天为你撑伞的那个小伙子，在你的生活里边不可能出现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夏天的雨冲刷着整个的操场，哎，雨过之后一对儿一对儿的，当然我们不提倡早恋啊。这个是完全不提倡的，就是那种青春岁月的生活里面， 一对儿一对儿的，大家都挺温暖，都挺恋爱的气息的，只有你一个人扑腾扑腾的踩着水花。一定要伤害自己吗？ 你一定要伤害我吗？真烦人。这首歌啊，这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作曲窦鹏呢也是根据好妹妹乐队他的这种所擅长的城市民谣作为重要的参考，然后呢并且配合他们这种清新温暖的嗓音的特点啊，为这个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谱写了这种轻快悠扬而又不失浪漫情怀的曲调。其实这部剧呢也是挺好看挺好玩的一部剧啊，这个主人公呢是郭麒麟少爷。少爷演的， 哇哦， 挺好玩的一部剧，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部剧，而且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是不是能激起一下初恋的感觉？ 有多少人的初恋是在十八岁或者是十八岁之前？ 嗯，我是十八岁之前。 今天的节目就是互相给对方挖坑的节目。 对不起，我是在18岁那年分手的。 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啊。 是的。 对，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网友的留言吧啊。这个有朋友说，不知道为什么18岁异常的渺茫，像隔着座大山过不去，看不见也没有姑娘。 真扎心啊。 哎，其实说起来啊，很多人的18岁，包括应该18岁。刚刚上大学的年纪， 是的， 对， 大一， 对，你看刚刚进入一个新的生活，从圈养变成了散养，然后一下子没有人管了，这个之前父母的各种各样的束缚呀，零花钱也给了，然后这个女朋友也让 谈 了，哎，对，想干嘛也没有人管着你了，一下子这种放开的感觉可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样新鲜的生活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前途是一望无际的，而且看不到边儿。 因为你以前是被滴溜着走的，突然把你给散开了，你反而可能会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对，慢慢往前走吧。这个像隔着座大山， 就会发现越来越迷茫。到30岁，可能我们就明白 了。我想，我努力的把这个圈圆回来。你干嘛呀你？ 走不了了。 你看，你像这个异常的迷茫，像隔着一座大山，咱们就把这山翻过去，是不是？ 是的。 翻过去了，你不就看见了吗？没准前面那山后边， 翻过去之后你就看到 一 片大海。 姑娘了。 到底是淹死在海里，还是收获一个姑娘呢？ 这看各位的选择了，反正努力拼搏就能翻过这座大山。十八岁不要异常的渺茫啊！还有这个作家九把刀说过，十八岁的我们真的就像是忙着补习，忙着写测试卷，忙着习惯苦闷跟琐碎的抱怨，很平凡，太平凡。不过幸好那些平凡苦闷的日子里，我们认识了彼此，才没有浪费那些年。 你知道我看来什么感觉吗？ 嗯， 他肯定是晚上了一年上高三的呀。不然写什么试卷？ 哇，你的这个脑洞跟其他人还真的是不一样哎。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又会给各位带来什么样新鲜的体验呢？一会儿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珍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 啊！什么鬼？你这是？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亏你是学播音的，这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绕口令。蚂蚁踩死老母鸡，什么蚂蚱身长一丈七，80岁的老头躺在摇篮里。你真的没有练过这个吗？ 然后跟这首歌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稀奇啊，那可是相当的稀奇， 这可真的是相当的稀奇啊。 是的， 这个韩红老师呢，之前啊，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了这首单曲，叫做《小屁孩》。听那首歌的时候，感觉还是算， 也没说特别大， 很符合大，就是他在大家当中的那种形象。 对，可能是，里面歌词里面是有态度的，但是在曲风上没有这么疯狂。 对。就是一下子啊，把那种原来在舞台上、在晚会上演唱的，你说天路啊、天亮了、青藏高原 、 对，或者是那种比较正、 比较大气， 对，比较大气的那种歌曲。 就是、对，一提到他，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身穿军装，然后非常有气势， 或者是那一身西装 power 的那种歌曲。 对。然后呢，这首歌啊，《小屁孩玩耍版》的 MV 呢，是在3月份最新发布的。他呢，加入了这个北京地道的说唱歌手啊，小老虎，这个他那地道的京腔说唱，这个两个人一块儿，完成了这样一首《小屁孩玩耍版》的单曲的演唱。 玩耍版的单曲演唱是不是也让大家听得特别过瘾啊？ 对啊，这个他的歌词呢，这个相比于第一版啊，就是更偏重于这个戏剧性的艺术表达。这一版呢，就是大家基本上都能听懂、听明白。他虽然是那种说唱饶舌，但是也不像那种就是那种大家都听不懂那种说唱。 是的， 对，就是 很轻松。 对，更加突出了那种电子元素以及嘻哈的元素在里面，而且他的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凑的。外加在这支 MV 里边，韩红老师呢也是一改之前的那种大家的刻板的形象。啊，还在 MV 里边跳起了那种欢快的街舞。 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表达的，就是我不是大家看到的样子，我其实内心是有自己的纯真和天真以及自己的浪漫的。 哎，没错啊。小屁孩这首歌呢，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啊，就比如说您是第一次听这首歌，肯定会就是颠覆了，对，诧异，真稀奇啊、 是的， 对，颠覆了之前对韩红老师那种风格的感受吧，因为这毕竟是为数不多的他风格之外的一首作品， 是有点违和感。 对，因为在这首歌曲里边啊，这个韩红非常罕见的融入了 rap 的风格，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为了，对吧？当时那么一段时间啊，这个比较火啊，然后还邀请了在国内的这个 rapper 小老虎啊，为这个 rap 填词。之后呢，从这个青藏高原一直到这个 freestyle 啊，这个画风慢慢的有一点改变。 大家懂的。但是你知道他其中歌词，就是有说到，其实我也是听着小老虎长大的，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他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人就会给他一个定义， 对 ，OK， 你就是 刻板印象， 对 ，OK， 你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他们心里想。他想看到的韩红是这个样子， 对， 他就会认为他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但其实韩红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他也有多变的一面，他也有天真的一面。就像他歌词里说到的，就是我心里是烂漫的。 我心里一直有个他。跑了。其实呢，这首歌曲是韩红童真的一面啊，也何尝不可是他最初心的那一面。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啊。 有道理哎。 其实每个人的类型嘛，或者是说他的风格，也许是别人给他硬添加上来的，哎，对，也许就是他自己的那种风格，然后哎，我觉得这个风格不大适合我，没有人喜欢，或者是说我的这个受众不是那么的多，然后我要换一个风格。因为我记得上一次采访一个歌手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之前特别爱唱苦情歌的路线， 哇哦， 然后他唱苦情歌也特别好听，但是就是 火不起来。 对，每次发歌那评论量就20-30，就这么多。然后呢？ 后来改了曲风。 后来改了曲风，就变成了一下子360度 托马斯全旋大空翻就翻回来了，你知道吧？就跟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后来唱的就是那种比较在抖音上的一首非常火的歌，电音趴前十名的歌，就类似于海草那样的歌， 哇， 贼洗脑的那种，然后一下就唱火了。 是他想改变的吗？还是为了迎合？ 然后上次采访的时候，我也不想啊，没人听啊。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各位，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做什么职业，一定要尊崇自己的初心啊！这毕竟是我们自己最喜欢也是最放松的一面嘛。 是的。 我一会儿就躺在这了。 穿拖鞋来。 初心。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韩红老师的 小屁孩 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之前就已经发布过的一首单曲，来自于金池、魏雪曼和谭维维，但是呢它的 MV 是在今年三月份最新发布的啊。这首歌曲叫做他都是女性的他哦。 看到他的时候，当时还以为是有一首歌，你知不知道？他我只会唱这三个字，希望大家也能猜一猜。 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嘿，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 你说我们俩三观这么不一致，怎么一起生活呀？啊， 女人欲望过强会很辛苦，你不明白吗？ 要真的想过得特别舒服，那你何必来北京呢？你得赶紧让自己优秀起来。 虚伪是最可怕的，对别人不诚实，对自己不诚实。 嘿，你看这些年的我啊，心已柔软的，记了很多的变化。像回忆找到相框，我还在找，带我往前去的路。 嘿，那些迟迟不肯原谅的啊，都想要跟他们和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懂吧。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我想你。去吧。 试过要说服自己， 北京啊，真是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城市。我们都是这其间拥有无限可能的人。 嘿，我看见你走过来了。嘿，你也跟从前说再见了。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的他。 哇哦， 北京啊，是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城市，你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现无限可能的自己。 哇，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为什么？ 感觉是像在和我说说话的那种感觉，就像他们在我面前很真实，而且就是很用心，让你觉得很诚恳的在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你要珍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而又珍贵的你。 嗯， 感触很深， 嗯、 真 的感触很深， 一直鸡皮疙瘩现在还在。 忍一忍啊，忍一忍。这首歌曲啊，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叫做《他》，来自于金池、魏雪曼以及谭维维三个人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 唱将哎， 哎，没错，你看这三个人都是实力唱将， 三个大神。 对，而且他的这个 MV 呢，也是延续了之前一贯走心的风格，嗯、将这种北漂的女性在梦和现实当中的这种痛点啊，与歌声相融合，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其实就不要说这个北漂的女性了，我觉得她应该。应该是写给每一个北漂的人的，应该把这个他前面第一个是 男 他，中间是女他，结尾 是 动物他。 哎，我刚想说宝盖他。 哎，对，就是写给每一个在北漂的千千万万的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啊，也是唱给千万个他里边唯一的那个最优秀的你，就是现在正在看直播的你们。 是的。 不要以为在北京这个大城市没有人去珍惜你，没有人去爱你，你自己就是那个最珍惜你、最呵护你，没有人能比你自己更好了。 人啊，要学会和自己和解，要学会和自己把酒言欢，握手言和。 我希望今天晚上在镜子那边看到你，嗯、一会儿下直播的时候对着镜子自己啪干杯。看一下啊，我们接着说回这首歌，他啊，这是一首等待了十年的歌，金池啊、魏雪曼、谭维维的十年，也是如同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们，去书写着爱和成长，那些武装过自己，那些和生活有过斗争、尝试过一些苦，最后还是走过来的人生路。他们最终唱的是一些关于勇敢、关于爱、关于爱别人、关于爱自己的那一些事情， 成长以及蜕变的故事。 当然他们也是相信啊，所有过去的那一些经历，让现在，让此时此刻，让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啊，成为最好的你，也成为最好的时光。 也正是这首歌里它有过去，但是也有期待，我觉得才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嗯、因为我们不就在过去以及去未来的路上吗？ 哎，原来你是个这么有深度的人，我都没有发现 呢。我是一个很文艺的人哎。 哇。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金池、魏雪曼以及谭维维的他。你们不要再唱这首歌了，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好吧？ 今天挑战新歌声给各位推荐的三月新品秘制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不染》。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这个简易红作曲，毛不易演唱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既消愁和像我这样的人的佳作，像我这样优秀的人，对，等佳作之后啊，又是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不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各位即将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不染》，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 隔着一片。